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8集。唐默现在所处的位置在影院的对角线上，风暴吹出去，眼睛难被狂风压在大屏幕上，这些风撞上墙壁反吹到唐默时，力道正好将他压在天花板的角落里，让他不至于被眼睛难拉出去，同样陷入风暴。然而身为偷渡客，当眼睛难反应过来后，他将右手按在大屏幕上，一点点地站了起来，只要站起来就能行走。眼睛男咬紧牙齿，恶狠狠地瞪着唐默，一步步向他走来。八级的风只会对异能者造成一定影响，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，不可能将他击败。眼睛男握紧了手里的橡胶绳，两根细细的绳子因为突然长距离的拉扯变得极细，韧性极强地帮眼睛男捆住了唐默的手腕。眼睛男单手拽着绳子在狂风中行走，他的嘴角划出了一抹疯狂的笑容，他已经不再被这股狂风影响，只要给他半分钟，他就能抓住唐梦，直接绞死这个用风的异能者。从头到尾，这一切只发生在10秒钟内。气吞万里如虎异能持续时间1分钟，每天仅可使用2次。唐默目光平静地看着眼镜男一步步地走向他，唐默握紧了小阳伞的伞柄，手腕微微扭动。下一刻，唐默忽然闭上了嘴，放映厅里强大的风暴骤然消失，眼镜男一脸错愕。然而眨眼间，他便明白了唐默放弃使用异能的原因，被绷长的橡胶绳因为压力的消散突然收缩，眼镜男被这股弹力拉着直直地飞向唐默，而唐默也一把将小阳伞从天花板上拔了出来，任凭橡胶绳把自己牵扯着拉向眼镜男。半秒后，两人的身体在空中相撞，一根锋利的伞尖从眼镜男的胸口刺入，后背刺出，轰隆一声，两人落在地上。唐默拔出了刺穿眼镜男心脏的小阳伞，用伞尖将绑着自己的两根橡胶绳刺断。他俯下身快速地检查了一下，确定眼镜男已经死亡，这才拿起小阳伞走出第4号放映厅。光线暗淡的电影院里，走廊中横躺着3具尸体，一具是阿塔克的成员，他的身上有被火焰灼烧的痕迹，另外2具是偷渡客。唐默在另外2个放映厅里也发现了3具尸体，2个是阿塔克的成员，1个是偷渡客。现在一共死了4个偷渡客，3个成员，3个成员的身上都有火焰灼烧的痕迹，还剩下2个偷渡客。唐默心中一紧，赶紧走出电影院。他一抬头，便看见一个年轻高挑的短发女人一脚将杰克斯踹开，同时他右手一挥，一团赤红色的火焰直直地砸向杰克斯。 小心！ 唐默赶紧伸出手，橡胶皮绳从他的掌心飞出，捆住了杰克斯的腰。唐默手腕一动，将杰克斯拽到自己的身后。商场里光线极暗，那年轻女人没看出唐默使用的异能是刚刚才从眼镜男那里得到的。她站在12层的玻璃栏杆上，警惕地看向唐默。唐默低头一看，地上躺了5个人。除了杰克斯，唐乔5人都瘫倒在地，身上不仅有灼烧的痕迹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伤口，已经失去了战斗力。杰克斯的胸口早已被火焰烧黑，他被唐默救下后又一瘸一拐地想要站起来冲上去战斗，唐默一把拦住他。 是他一个人把你们打成这样的，杰克斯说。 他一个人把我打成这样， 当巧他们来的时候就已经受伤了，是被其他偷渡客弄伤的。 唐默点点头，他低声默念咒语，唰的一下打开了狼外婆的小阳伞。大雨滂沱而下，砸在商场的玻璃窗上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。唐默举着小阳伞，目光冷静地走向这个短发女人，后者也冷冷地看着他。正在两人之间的距离只剩下十米的时候，一道沙哑的男声响起： 小心，他的异能是最强的。 唐默心中一惊，这才发现在短发女人的身后，一个蒙着双眼的少年站在黑暗里，静静地看着他。明明对方的眼睛上还蒙着一层密不透风的黑布，但唐默却觉得一道尖锐的目光凝在他的身上，仿佛看穿了他的秘密。唐默眯起双眼，下一刻他突然抱起冲向黑布少年，熊熊烈火形成一道火墙挡在他的面前。 你的对手是我！ 唐默撑开小阳伞挡住这条扑向自己的火龙，火焰从阳伞的两侧分散开去。唐默双手撑着伞，忽然他抬起另一只手挡在了自己的后梗。短发女人一拳砸在了唐默的手上，他向后翻了两圈，稳稳落地。唐默收起小阳伞，转头看向对方。两人目光对视的一瞬间，一起动作，短发女人双手挥舞间，一团又一团炙热的火焰毫不客气地砸向唐默。她拥有极强的格斗技巧，唐默在这密集凶悍的攻势下，只能凭借着强大的身体素质一次次地用小阳伞做防御。又是一团烈火烧向唐默的眼睛，唐默整个人向后翻滚躲开火焰。短发女人趁机一个扫腿，唐默急忙用手撑地躲过这一腿，还没回过神，短发女人又是一拳砸向唐默。唐默用双臂抵挡，他被这股强大的力量击飞，后背撞裂了十二楼的玻璃围栏，从十二楼落了下去。杰克斯惊讶道： 唐默！ 唐默从十二楼坠落下去，他收起阳伞，用力地将伞尖戳进了商场中央的玻璃电梯里，玻璃层层破裂。当唐默借力减速滑落到第八层时，咔嚓一声巨响，观光电梯的整块玻璃全部破碎。唐默一脚踩在电梯的钢筋结构上，几次用力又回到了十二层。正面迎接他的是一片汹涌澎湃的火海，唐默不敢大意，直接使用气吞万里如虎将所有的火焰吹散。火焰散开后，短发女人的拳头就砸了上来，唐默无法躲避，一道清脆的骨折声，他被一拳砸裂了鼻骨。地球上线后，这是唐默遇见过最强大的敌人，异能强大，更重要的是格斗技巧太强。唐默所有的动作在他的眼里好像小儿玩闹，他轻而易举的就能化解，一次次将唐默逼到绝路。就以这个女人恐怖的格斗技巧，如果她的异能不是火焰，而是神速的速度，那么100个唐默也不够这个女人打的。而且，这个女人的火焰异能明显强于唐默的还我爷爷，气吞万里如虎今天也已经用过两次，不可能再使用。唐默的攻击性异能就这两个，她大脑飞速运转，思考自己到底该怎么办。这时，女人的拳头裹着熊熊火焰砸向唐默，唐默避闪不及，他双目一缩，一块巨大的石头挡在他的面前，被女人一拳砸碎。唐默已经无法再去犹豫，他意识到现在的自己根本不是这个女人的对手。 这是你的异能？ 女人一惊，她意识到 你的异能不是那个风。 在这个女人说话的一瞬间，唐默的身上浮现出一层淡淡的银色。时间的河流在这个时候渐渐停滞，寂静黑暗的商场里，杰克斯和唐巧担忧地看着唐默。杰克斯的小心两个字才说出第一个字，第二个字还没有说出口，年轻女人的拳头在半空中停住， 他的眼珠微微颤动，好像发觉出了什么。他努力地伸出手，一团火焰挡在他的面前。然而，这不是学校空间狭窄的楼梯间，唐默可选择的方向有太多了。唐默从女人的身后出现，锋利的伞尖刺穿他的后脑，时间又恢复了正常。谁都没有看清楚唐默是怎么突然从女人的身前瞬移到她的身后的，连这个女人也死死地睁着眼睛，不敢相信地看着前方。鲜血从她的额头上的伤口里流淌出来，顺着她的鼻梁滑到嘴边。时间异能的副作用远不止消耗生命，这短短两秒钟，唐默已经消耗了四分钟生命。同时他发现自己此刻身体虚弱，已经不是强盛状态，如果再对上这个女人，恐怕会被一击毙命。唐默深呼吸几下恢复体力，抽回伞，女人轰隆倒地，她的眼神渐渐涣散。就在她的双眼焦距即将消散的前一秒，她用力的一掌拍地。唐默一惊，立刻转手看向躲在黑暗里的黑布少年。一堵高大的火墙平地而起，拦在了他与少年之间。那少年的眉眼间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黑气。少年转身就跑，唐默赶紧去追，却被这火墙拦住。等唐默冲破火墙时，他看到这少年全速奔跑，撞碎了大厦的玻璃窗。他不是想寻死，他是想跳到隔壁的大楼上。唐默赶忙追上去，却看见在漆黑的大雨中，一个小胖子静静地站在对面大楼的天台上。黑布少年看见小胖子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一枚细小的钉子穿透了他的眉心。少年落在了大楼的天台上，鲜血很快流了一地，被大雨冲刷干净。唐默跳到大楼天台，检查了一下，发现这少年已经死了。他再抬头看向眼前的人，说：小胖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他们这次一共来了11个人，但是小胖子受伤未愈，唐默便决定让他留在快餐店里，随时接应。赵子昂抹了把脸上的雨水，说： 走之前，珊珊和我说，如果你们不让我参与，就让我在旁边策应。我就找到这附近最靠近大厦的一栋楼，在这边的天台等。他们要是逃跑，一定会往其他大楼跑，我就等在这里，说不定能等到漏网之鱼。唐哥，你让我随时注意楼里的动向。我想了想，就听珊珊的，找了这个天台。 哗啦啦的大雨中，唐默揭开了少年眼睛上的黑布。如同洛风城说的一样，这是个能够称为小白脸的少年。 这是我第二次杀人。 赵子昂的声音在嘈杂的大雨声中响起。 但是我感觉一点都不怕了。唐哥，就是他，我和刘晨在逃跑的时候，看到他和电男杀了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小女孩，吃了他的心脏。我们想逃跑，谁知道他从哪儿发现了我们，还告诉电男我的异能很强。电男就跟发了疯一样的来追我们，追了一天一夜还不肯放弃，刘晨差点死在他的手上。 唐默也清楚地记得，刚才在大楼里，这个少年告诉短发女人自己的异能是最强的。唐默的心里有了个猜测，他翻开少年的眼皮，一片白色，没有瞳孔。昨天晚上唐默使用了画个圈圈诅咒你，诅咒对象就是这个黑布少年。在少年转身逃跑的时候，唐默看见诅咒的黑气笼罩上了他的身体。或许是因为诅咒，又或许本来就会如此。总之，这个少年死在了小胖子的手上。到此为止，6个偷渡客全部死了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